好啦，好歡迎大家啊，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我講緊嘅咧就係呢一個科學世界與人文世界啊。咁樣咧，我上一次咧就係、是、講到咧啊呢、這個理想嘅人文世界係點樣嘅咧啊？理想嘅人文世界咧應該係一個嚇、以德性為中心而全幅開展嘅世界啊。所謂全幅開展嘅世界咧，即係話咧呢個人文世界裏邊咧。不是呢只是得某一个范畴、为中心，或者不是只是得某一个范畴、为主导的、即是我们现代的世界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呢、最主要呢就是讲、政治和经济的价值、以政治经济价值呢为最重要、或者一切的活动呢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而活动、围绕着政治经济为目的，这样这一种呢就不是全幅開展的人民世界了、因為這個人民世界裏面其實除了政治經濟活動裏面、另外還有宗教、藝術、文學、道德、科學、哲學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內容的、如果只是說政治和經濟呢，其實這些只不過、這兩樣範疇呢其實都還是最外層最表面、如果只是用這裡來說呢，這個世界呢其實就是很膚淺，變得這樣看這個世界變得很膚淺、所以呢其實我們呢是要這個開展一個全幅的人文世界、開展一個全幅的人文世界、我們通過這個、文學見到世界的美、通過道德見到世界的善、通過宗教見到世界的神聖莊嚴、即如果我們、只是、通過某一個、譬如這個只是政治只是經濟來到看這個世界呢，我們變成會忘記了、我們這個自己、人呢原來是會關心真善美、忘記了我們這個原來的人民世界呢、有這個、多種的價值，這樣呢這個就是現代人的一個問題、咁而喺呢個西方文化裏面呢，亦都出現咗一種呢、這個所謂、用科學嚟到去睇宇宙人生嘅咁樣嘅睇法啊。呢、這個就係我哋而家要講嘅所謂呢個科學世界嘅問題啊，就係、是、呢用科學嚟睇宇宙人生啊，而忘記咗人民世界啊。呢、這個因為呢西方文化嘅發展呢，科學發達科學發達，咁以為整個世界都係一個物質嘅世界，而唔記得咗呢個人民嘅世界。咁樣咧，呢度咧就牽涉咧人嘅地位問題啊嘛。呢個我上一次都有講到呢一個問題，牽涉人嘅地位問題。因為咧未曾科學未曾發達之前咧，中古時期咧呢個咧即係喺歷史上邊咧，人咧嘅地位咧係好尊貴嘅。人在自然物之上，人在自然物之上，这个呢人有一个很尊贵的地位，人在自然物之上，在神之下，这样的这个地位。但是这个科学发达之后呢，我们发现呢人的地位呢开始呢越来越渺小了。这个人呢慢慢呢变成呢是自然物之一，是自然物的其中一种，人呢都是自然物，人并不比其他自然物高级，甚至呢将人呢就追溯到去人的祖先，原来呢就是这个呢猴子或者呢是阿米巴原虫，这个人呢再不是上帝的子孙，原来是猴子或者是阿米巴原虫的子孙，这样咁人嘅地位呢变成呢、這个呢渺小咗，人原来都只不过喺文化地位里面呢只係物质嚟嘅啫。即係呢、這个咁所以呢就变成呢就一个所谓一个科学嘅唯物嘅宇宙观啦。咁所以呢唔係亦都唔係淨係共产主义讲呢、這个唯物嘅呢個你講科學都好科學都可以形成一啲唯物嘅宇宙觀嘅呢、這個科學原本研究嘅對象係自然物但係慢慢咧 科學咧啊嗰、那個研究嘅範圍咧就越嚟越大啦。啊呢、這個嚇，咁、啊、樣其他文化範疇嘅內容咧都成為科學研究嘅對象。啊，包括咗人都係科學研究嘅對象。啊，人嘅情感意志啊、道德生活都係啊科學研究嘅對象。啊，就變成一種咁樣嘅。的模式，科學發達了，就什麼都可以研究了。既然科學是什麼都可以研究的話，這樣呢就令到這個科學呢就覺得自己呢是居高臨下，因為科學是可以研究各種不同範疇的文化的，科學精神呢是凌駕其他的生活。所以咧，當我哋咧好尊崇科學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以為科學咧係一切生活之上。但係如果我哋嘅文化生活只係得科學嘅話，其實就係背離咗我哋原先所講嘅整幅嘅人文世界。整幅的人文世界是不應該只是得科學的，應該還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範疇，很多不同的文化價值，有藝術、有宗教、有道德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價值，這個所以如果呢科學至上，什麼都是講科學，連藝術、宗教都是要講藝術科學、宗教科學這樣，那其實呢就是將真正的藝術和宗教變成是低一層，科學變成在一切文化的上面，變成只有科學，而這個呢放犧牲了這個整幅的人文世界。因為呢當我們用這個科學來去研究人的生活的時候呢，其實呢我們呢是要著重呢講一些抽象的概念，用科學研究來去講，其實呢很著重呢是要用運用這個抽象概念，即所謂共相這些抽象概念來去研究這些不同的概念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是研究一些因果關係，所以這些研究成果呢這個呢就會形成一些所謂自然主義的文化哲學啦，這個當我們人在追求這個共相想追求一些這個抽象觀念，運用一些抽象觀念的時候呢我們那個傾向是怎樣呢？就是這個呢會是由一些小共相去到大共相，即是慢慢呢原本是最具體的一些具體事物，我們在具體事物裡面找到一些比較這個細的抽象觀念，跟住呢慢慢呢我們在細的抽象觀念裡面呢就會抽出一些大的抽象觀念出來，這個這樣呢這些觀念呢其實是越來越抽象，這個所謂大共相，咁樣呢我哋可能呢先係研究文明嘅人作為研究對象，跟住呢慢慢就研究原始人，將原始人作為研究嘅對象，可能最先呢就係研究都市人，跟住慢慢就研究呢個鄉村嘅人，到最後我哋呢就會研究一切嘅人類，呢個呢就慢慢呢由細嘅共同去到大嘅共同，咁呢就算研究全人類都好啦，可能都唔滿足到我哋呢個追求喎，呢個科學嘅追求，我哋仲要研究人同動物嘅共相，人同動物有咩共同嘅地方呢？要搵個共相出嚟啦，呢個咁所以呢我哋呢喺追求呢一個共相嘅時候呢一定呢係會向外追求，我哋會要求呢個範圍呢係越嚟越大，越大就越有效，越大就越接近真理，所以呢科學其中的特點呢就是呢要呢傾向是追尋這個共相，共相是要越大越好，這樣的好啦。另外呢科學呢又會追求這個因果關係，科學研究會追求因果關係， 咁追求因果關係呢，就一定呢就會追問人嘅開始係乜嘢，因果關係呢追問呢個原因㗎嘛，咁所以會問人嘅開始係乜嘢呢，呢個咁就會研究啦，點樣由原始人進化到我哋今日嘅文明嘅人呢，呢度點樣由原始變到文明呢，個原因係咩呢，點解會有咁嘅結果呢，咁呢個所謂因果關係啦。咁跟住呢我哋又會問喎，呢個人嗰個進化過程裏面點樣呢，由呢個動物嘅心理進化成為人嘅心理呢，即係如果我哋呢個講科學講進化論呢，人以前本來係動物嘅，咁點樣由以前嘅動物進化成為而家嘅人呢，那個因果關係係咩呢，那個心理係點樣變化呢，點樣由原本一種動物性嘅心理發展到人嘅心理呢，咁呢啲咁樣嘅研究呢，科學嘅研究呢就幫助呢個進化論嘅解釋，咁樣呢亦都幫助咗呢啲所謂自然主義嘅文化哲學嘅解釋。咁其實呢呢一種文化哲學呢，佢嘅想法呢就是用人的生物本能作为一个根本观念来到去解释人的文化，用人的生物本能来到去解释，用生物本能来到解释一切人的生活思想，即是他们其实是想这样，即是通过这个科学研究，研究人是一种怎样的动物，他的人的生物本能是怎样，咁咧就希望用生物本能嚟去解釋人一切嘅生活，一切嘅思想，將呢個宗教、藝術、哲學嘅文化生活，全部都係視為呢個生物本能嘅變形或者工具，即係呢啲人點解會有宗教啊、藝術啊、哲學啊呢啲咁樣唔同嘅活動咧？咁樣呢啲其實最原初都係生物本能，生物本能咧。这个那个要求呢这个的变形生物本能原本可能只是追求生存，但慢慢呢这个呢追求生存的过程里面呢会变形，慢慢变发展成一种宗教，这样或者可能会这样解释。这样呢就是这个呢，但其实最原本呢都是一个那个原因都是因为人的生物本能，可能这样解释的。呢種用生物本能嚟到去解釋人類嘅文化生活，包括宗教、藝術、哲學等等唔同類型嘅文化生活，其實呢就係將人民嘅價值加以曲解，因為點可以只係用生物本能就解釋曬呢，我哋人如果係相信呢一種咁樣嘅文化哲學嘅話，其實是不知不覺就背離了人民的生活，回去生物的生活，這種自然主義哲學那種極端的形態呢，其實呢可以用這個近代三個思想家作為代表，就是這種呢將人呢慢慢講回去成為這個生物的形態的咁樣嘅哲學家，呢個你冇睇小佢喎，呢啲哲學家好出名，呢個第一個就係尼采，尼采尼采係講咩，講權力意志，佢就係用呢個生物嘅權力意志，生物嘅權力欲用嚟解釋一切人類嘅行為，咁第二個呢影響好大嘅亦都係呢個就係馬克思，馬克思呢就認為這個呢生物那個求生的本能呢追求生存的本能呢就是一定會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鬥爭的，因為人有種生物本能，這種生物本能呢就要求生存，要求生存就要有經濟利益，所以呢他呢就一定會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呢而去不斷鬥爭，這樣呢就用這種這樣的生物本能的方式來去解釋一切的文化形態，和所有人的所謂階級性都是用這些生物本能來去解釋的，這個第三個很出名的也都影響很大的，這個叫做弗洛伊德， 洛伊德咧就用生物嘅性本能啊嚟到解釋一切人嘅行為啊，咁好出名啊！呢個用性本能啊嚟到解釋所有人類嘅行為嘅啊呢、這個嗱，咁、啊、呢三個人咧啊都好有驚人嘅財力啊，佢哋嘅學説啊呢、這個啊風魔一時啊，好多人講亦都好多人相信嚇，呢、啊這個唔止講嘅，佢哋亦都好相信嚇。啊認為呢個解釋得好好嘅啊，呢種解釋啊，咁其實揭穿咗呢啲人嘅講法，其實原來啊都係講人嘅文化活動全部啊都係咧啊，因為咧人嘅生物本能啊，其實嘅講法咧就係講緊一種咧啊生物本能啊啊，原來全部嘅文化活動啊。都是这个生物本能的化身、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就变成呢令到人呢、不再相信这个文化活动有一个独立的目的、即是文化活动呢不是有独立的特别的一种目的，例如呢追求真善美、这些这样的目的、这个啊，艺术啊追求美，可能啊道德啊追求善等等啊，呢、这个即系冇一种啊独特嘅目的嘅啊，而系全部都只不过系要求生存嘅啫，可能啊或者只系满足性嘅啫啊咁样啊，呢啲就所谓生物本能啊呢、这个啊啊。啊呢啲哲学家啊呢、这个咧他們自己可能沒有正式反對這些文化活動，但是他們這些學說的講法呢就令到一般人認為人呢、是不、我們那些文化活動本身、變成呢認為人的文化活動本身已經再沒有一種純潔性、尊嚴性和神聖性、一切的文化活動、背後原來都只是因為生物本能而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科学啊，近代科学啊，这个这样那个发展呢就很大啊。刚才这里呢刚刚就讲到这个、科学呢那个发展呢、就用来这个、研究人呢、将人呢、这个、当是一种动物、生物啊，那你去研究啊，跟着呢就用这种方式来去解释人的行为呢、这个啊咁、呢種係科學嘅、其中一種嘅應用啊呢、这個，而科學嘅實際應用咧，好多時候咧，亦都會咧、背離呢個人民呢、这個人民世界多元嘅發展啊，變成咧令到人咧走向一種物化嘅人生咁咧呢個科學實際應用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首先就會表現喺個征服自然嗰度科學如何應用啊？應用嘅時候咧，原來好多時候咧就用嚟征服自然咁西方近代文化裏面咧有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咧就改變咗呢個生產嘅方式我哋咧開始咧大量生產啦我哋有一啲科學嘅方法。令到人呢是可以大量生产咁呢增加咗人大量嘅物质享受提高咗人嘅物质享受咁於是呢就要开发好多嘅自然资源攞嚟做原料啦我哋要开发大量嘅自然资源作为原料嚟到去生产做俾人大量嘅物质享受咁於是咧，嗰啲文明嘅國家咧，發現唔夠資源咯，咁啊走去啲落後嘅地方嗰度探險，開發資源又開發一啲商業嘅殖民地，咁樣咧就離開自己嘅國家，咁呢種做法咧，其實已經係離開咗原來嘅人民環境，離開自己嘅國家。目的呢其實就是尋找一些自然資源它的目的呢是要找資源所謂這個自然資源它的目的不是去找尋人家其他國家的人民文化 啊，而係去揾自然資源咯。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就並唔係因為欣賞人哋嗰、那個。例如個國家嘅人民文化而走去啊學習啊，或者走去呢、這個咧嚇、啊，因為仰慕人哋嘅文化而啊去人哋嘅國家嗰度嘅啊，而係只不過係想揾資源啊，所以佢哋咧係對其他民國家嘅文化咧好少一種尊重啊，佢哋只係想征服佢，然之後利用呢個國家嘅資源啊，將呢個國家咧啊變成一個殖民地啊。所以尋找資源呢，其實只是想增加生產，他只不過想賺錢、啊、所以呢這些這樣的、科學應用呢、啊、就變成呢只是著眼看物質、啊、整體地是背離了這個、啊、人民世界的發展、啊啊、今天、啊、我們那些科學的發展、啊、或者企業的精神，其實都是這一種所謂征服自然、啊、增加財富、啊、這樣的一種發展精神、啊、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地位被人尊崇、啊、我們現在呢很多人呢想做這個科學家，想做企業家、啊、這個、啊啊啊、近年、啊、教書的時候、啊、叫學生、啊、寫、啊、他們的理想人物、啊、或者其實他們的理想、啊、很多人都寫想做科學家或者想做商人、啊、很有趣、啊啊、這樣、啊、原來呢這科學家企業家那些地位呢是相當被人尊崇的、啊啊、爭相仿效，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科學家呢是很多人爭著跟他寫自傳很賣得的、啊這個啊、因為很多人想學的、啊、爭相仿效、啊這個啊這個、但是其實這種做法呢正正是背離了人民的傾向、啊這個、令到人類的重點、啊、人類精神的重心不再在人，而是在物質。好了，這個西方文化或者現代文化、啊、我們的科學很發達、啊、這種科學發達呢啊、無意之間、啊、構成了對人民生活的一種重大威脅、啊、即原來科學發達呢、啊、令到人呢、那個、發展是背離了這種、啊、原本理想的人民精神的種傾向、啊、原本發展人民世界的傾向，結果呢科學發達呢就變成對人民生活、啊、有個重大的威脅、啊啊、科學發達的好處是什麼、這個啊、就物質、啊、這個享受、啊、提升了、啊、生產多了很多、啊、因為我們這個工商業社會、啊、在工業革命之後、啊、我們這個呢物質可以大量生產，結果呢就令到人的精神都變得物化，大企業那個生產呢是用機器的，為什麼可以大量生產呢，就是因為這個科學呢、啊、發明了這些機器、啊、用機器取代人手，那就可以大量生產，在生產的過程裡面人的重要性呢越來越少，人的地位呢越來越降低，人呢只不過是生產這個商品裡面的成本之一，人呢只不過呢是一些資源來的、啊啊、你在這裡做事、啊、你有糧出，那這個有工資、啊、結果呢人都有個價格，人都只不過是這個商品的一部分、啊、所以那些商人他是會、啊、認為這個人力呢是一些手段，是一些商品來的，是有價格的，人呢啊、人力資源是可以購買的、啊啊、老闆當然是這樣的、啊、那工人會不會不是這樣看、啊、工人其實都一樣、啊、工人都會視這個商家為資本、啊啊、工人見到老闆就見到就知道他有很多錢、啊這個啊、那呢這個工人就用他的努力、啊、去換個工資，結果呢這個勞資關係呢就變成呢就只是得返這個所謂經濟的關係、啊、工人和老闆呢只是經濟關係的一種、啊、合作、 裏面咧冇情義、冇道義啊、冇人民、冇精神嘅關係啊，淨係得商品同消費者嘅關係。喺工業革命之後咧，我哋呢個要生產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分工係相當之精細啊！呢個啊，即係我哋呢個通過呢個機器或者呢個大量生產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咧係好仔細咁你分工，每個人咧只係做一小部分啊，部門同部門之間係要互相配合啊，工廠同工廠之間係要互相配合，咁樣咧。就形成了現在這個現代社會裏面的商業的組織或者這個工業的團體這個好了，因為這個一個部門一個部門，一個廠和一個廠，一間公司和一間公司要互相配合，團體和團體要配合，城市和城市要配合，於是出現所謂大都市這個城市又要互相配合來去發展這些工商業，出現大都市，大都市就有發達的交通網絡，這些交通網絡加速了人的社會化，確實是增加了人的文化交流，因為交通方便了，時空縮短了，這個人就很容易去世界不同的地方旅行了，因為交通很方便了，這種是一種進步，但是我哋發現人喺呢個社會裏面係會呢個變成社會化。所謂社會化咧，即係話咧呢個人變成社會嘅一份子，喺呢個社會裏面係一個嚴密嘅組織呢個人只不過係呢個嚴密組織裏面嘅一部分，咁唔代表人同人之間嘅情誼增加咗。即係我哋而家交通方便咗，通訊方便咗，唔代表人嘅情誼係增加咗因為呢啲組織嘅嚴密，人同人嘅聯繫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呢個要互相配合因為呢個唔同嘅部門要互相配合因為呢個機械嘅生產係要互相配合。人同人好多不同的分工要配合咁嚟到去变成一种关系而呢啲生产嘅方式好多时候呢都集中喺都市嗰度所以呢就逼成咗一种人同人嘅关系因为呢你要咁样去生产嘅时候就被逼呢就要走埋一起啦咁即係话機器同埋工廠或者公司呢啲咧係一種媒介呢個係一個中心，而由呢啲咁樣嘅中心而促成咗人同人嘅關係所以咧人同人嘅關係唔係一個直接嘅聯繫，係通過呢啲公司團體工廠咁樣嚟到聯繫起上嚟所以咧係一種外在間接嘅關係。由呢個大企業嘅交流交通發達而促成一種文化交流因為大企業要交流嘛咁又交通又發達，咁我哋咪可以進行一種文化交流咯我哋可以擴大我哋嘅眼界啦，我哋縮短時空嘅距離啦但係呢一種進步其實咧，我哋係需要有一種尊重人民嘅意識。先至咧能夠呢個咧令到我哋嘅文化個眼界真係能夠擴大，而唔係淨係得經濟意識淨係得一種經濟意識或者功利嘅意識只係因為經濟而交流嘅時候咧咁樣係見唔到佢嗰個真正嘅價值。所以如果唔係尊重人民嘅意識，呢啲所謂嘅文化交流所謂縮短空間，都只不過係令到地球顯得好狹窄好狹小嘅。文化交流呢啲咁樣冇人民意識嘅文化交流只會令人產生好多分歧令人更多衝突更多矛盾令人無所適從而呢啲喺呢個大嘅企業大嘅團體裏面嘅分工佢嘅組織相當嚴密令到每個人嘅工作有佢自己嘅特殊性獨特性 啊，即係話每個人都只係知道佢自己所做嘅嗰一部分，啊，知道佢嗰部分嘅知識技能，咁於是變成人同人之間嚇冇乜互相嘅了解，啊，人同人之間嚇佢哋唔了解大家之間嘅技能啊嘅意義、價值、情調、心境都唔明白啊。咁所以咧，其實越係人多嘅工廠，越係大公司，越係大都市啊，人同人嘅關懷感通其實係越少嘅，因為個分工越細就越係唔明白大家嘅呢個啊。人越多，反而人嘅內心就越冷漠、越孤獨。為咗排遣呢種冷漠同孤獨咧，咁人咧就好中意走出去啦，啊，追求刺激啦，追求物質嘅享受啦，啊。所以咧，我哋唔好以為啊，呢個咧現代化嘅社會將人集中起上嚟，人同人就可以溝通到啊，以為人嘅自我就可以得到充實啦。亦都唔好以為咧嚇，集中起上嚟嘅時候咧嚇，就因為咧有相同嘅利害關係啊，可以比農村嘅人更加齊心啊。咁啊，其實唔係嘅啊。如果我哋咁樣諗嘅時候咧嚇，呢個咧啊，其實我哋而家呢一種啊。啊！大都市啊，大企業裏邊將人集中起上嚟呢種咁樣嘅生活模式咧，其實會令人更加遠離人民啊。現代社會嘅實際情況咧啊，其實係咧啊，人有好強嘅追求財富嘅慾望，人咧會將人自身商品化啊。人的知識和技能越分越細，人越來越不能夠互相了解，人和人互不相關，所以呢我們呢這種現代文化要求征服自然，要追求財富，要分工專門，要工業化，要都市化的結果是怎樣呢？就是人越來越重視物質，人是互相視為物質，人咧越嚟越物化，咁所以工業革命之後嚇，工商業社會咧出現好多病態啊，最容易發現嘅就係所謂勞資關係嘅矛盾啦，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咁啊，所以出現呢個所謂共產主義嘅理論啦，啊呢、這個啊資本家不斷累積資本啊，享受資源啊，資本家嘅資本由勞動者身上邊啊剝削得到啊，累積咗呢啲咁樣勞動者嘅剩余價值之後，這個勞動者很窮苦了，很貧窮了，覺得社會很不公平了，通過階級鬥爭來去達到這個公平社會的理想。好，西方的工業國家呢又因為這個要找很多不同的自然資源，要發展這個工業，於是就建立很多的殖民地。而如果殖民地的人民呢又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呢，亦都希望大力能夠發展呢個科學文明，發展呢個工業企業，以呢個發展工業企業為理想。咁於是咧呢啲共產主義，即係呢啲極權主義者列寧啊、斯大林啊呢啲咧，就利用呢啲民族意識嚟去打倒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啊。本來平等嘅世界應該係人類嘅理想嚟嘅，但係共產主義咧就利用了這個平等的理想就講話為了平等的目的，結果呢就犧牲了一切傳統的文化認為一切傳統的文化呢都是被階級意識所支配，所以就要隔除一切傳統的文化所以呢在西方現代文化裏面呢，它只是要工業文明講集體生活要由集體控制個人用唯物論做標準要消滅其他一切的文化消滅宗教哲學，令人不斷走向這個更加物化的人生所以呢在這裡其實我們就是要主張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呢正正就是要針對這個現代文化的流弊現代文化的流弊是什麼？我們就是呢只是根據科學而形成一種科學的宇宙觀、人生觀科學技術如果運用得不好呢，其實是會背離人民世界，形成一種物化的人生現代文化將科學放在宗教、道德、藝術之上而且還形成 一種所謂物化的宇宙觀、人生觀，又將工業放在農業上面，將集體放在個人上面，這些都不是一些人民世界的理想的。所以我們現在要主張的其實就是科學只是人民世界裏面的其中之一，科學精神只是人民精神的一種，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只是世界觀、人生觀裏面的其中一種，我們應該用人民的全體一個和諧發展作為理念，用其他人民精神來去限制科學的精神，用宗教、道德、藝術建立一種宇宙觀、人生觀來去限制這個科學的宇宙觀、人生觀。所以一個理想的人生其實應該是多方面的人生，是一個整體的人民人性的全體，這個理想正正是中西方傳統文化的主流精神，可以說是世界性的一種文藝復興，是重建人類的常道，這種理想的人民精神才是更加合乎人性，才是更加合乎理想。下次呢，我們可以開始再繼續探討一下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是怎樣。好，今天講到這裡，多謝各位。